为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、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8月25号在网站上载了文章《朝鲜是青年强国》。